娘，这是我还抱花美人呢，笑什么呀？ 你会吗？ 啊，是。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，你呀，还会抱花美人呢？ 我听姑娘那么一说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 你当真要抱？ 当真要抱？ 好吧，那你就抱吧。 是。 你要是忘了吧，姑娘我。给你提个醒儿。 哎，那好，我要忘了姑娘给我提个醒儿，我还是说抱就抱我的五姑娘啊。怎么了？ 正月里你怎么出来的六呢？ 哎呀，是怎么出来六了？ 六不对， 六月六看不休。 杏花你怎么出来个豆呢？ 是豆那没错，到我们老家都是豆。豆腐脑就切糕，还有两个大馒头。 就不

时候你把身藏好，猛然想出计一条，姑娘啊，咱们回去吧，天色还早，老爷知道要烦恼恼， 我这靠着他 去去去去去，走去！我迈大步，我去我去。这里边有计策，他完全不知晓。他要知道啊，写谱搬家满露馅儿是八成要跑道。哎 呀，王妈妈， 你去呀！啊，去去去去去！快点去，我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叫他们两个见不着。 我要问你问你呀，仔细你听着，婚姻是应不应的，我个恼好不该说我不知半分好，你说我心不灵啊，我这手不巧，又说我貌丑无才，我的身段不苗条。今日你到花园，我们见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关瞧，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含羞草，你看看藤萝寒架，再看看柳弯腰，你看看兰花如纸，再看看芙蓉如面，看一看我这满园的鲜花美又娇，走一步凤展翅，走两步彩云飘，无可我走一个连那连环步， 皮花钻人心房，最难 了地，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，就是义兄我呀失言了啊。

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Thank you. 自幼配鸾城，怎比我三妹哩？

也曾 做的全家福。 你长留